感觉哭，Baby tonight，tonight，兴趣越来越爱，再也。 也不分开。来告白、oh,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 没有孤独，不再迷路，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 我跟你一路走这一路，没有不可以。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 从这一秒 ，You're my only girl， 用童话般美好走到最。

最近过得不太顺心，埋头苦干年复一年，老板的还是不肯加薪，朝九晚十一整天加班，你好大压力，睡眠太少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来一张打折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你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在异乡大病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想象力有限，就像这一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抬起头，你向前望，别忧伤，跟我唱。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 自己专注着礼物， 等着你玩玩，失去一面闯出宫殿， 隔绝玻璃看狮子就好像猫咪， 降低了危险，我们一起搞鬼话里， 你的名字我的名声，口有有理都要逻辑，特别秉持这种感情， 重新向自带的光芒方向， 照了面对上眼，猎人热泪热滚滚，猎人不问从前，人的对人的错，遇见了经过了，猎人滚暖热滚滚，猎人不忘从前， 日光飞翔俯瞰着天空， 兜兜又转转，突然遇上我大地， 拿着墨镜看世界就好像倒立， 你离开大意，外面全是谁抽正义，你的名字我的名声，都有道理都有逻辑，特别秉持这种问题， 重伤是像自带的光芒方向， 猎人热泪热

blue sky.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Why did we show up?

静かに波が落ち can live without you。I'm backing you. Don't fear this moment in the ground. Yeah, you never tell me what you want, but I will let you know. Maybe I deserve a crown. Don't be afraid, even though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should stay together. Let's go back to the day we made. Just take my hands, one more chance. Let's try to start over again. I can't just be your friend. I bet you understand. Come back to me, yes, I really can.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鲜艳的旗帜扬起， 在那奖励时你我患难与共， 哎， 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 你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 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 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渡，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红旗挥起自由的骄傲。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上前走到前面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面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间付出艰辛，不必沉默了，放手的想法你我的尽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锁链凝聚的火焰，扛起个肩膀刷新记录，现在和谁来做我凭证的英雄，全世界的英雄，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那个城，这不是可以挡的，这个是个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再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历经万难无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息无息自由的跳。 力量无人敌挡，他用不

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变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为谁不再安静，头

想见见褪色的青春，人没有回应，慢慢走过去，再用爱寄寄给回忆。你不是一枚奇怪的齿轮，你只是宁愿相信。有颗骄傲的心，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你像一个孩子，捧着天真的心，用斑驳的硬币祷告命运。

三丫头。 心领手望。